锵锵三人行，哎呀，这个很开心啊！我所喜欢的大演员 王 文丽还在我们这儿，这还得感谢咱们何导啊，帮我留人、啊、代替常卫啊！今天要把他逼出点他的内心故事啊！ 对， 上次我可以帮你 挖掘、 啊，没错没错。上次就谈到他这个心理不正常的问题，是 就是一个精神病， 人格分裂。哎，你我觉得真有意思，我喜欢他上这个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发现有一种人，就是他呀，随便说点什么，但是呢，就看着就他说话比较舒服。那我觉得你这就是你的一重人格，嗯，就是你原来说的有一重人格呢，是对谁都要好， 对对对， 到哪儿态度都要好啊，跟人都好。但是呢，还有一重人格，那是人们不经常能见到的， 见不到的，对。 嗯，你长期生活在这个撕裂当中了。 我，对啊，我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就我刚才说哈，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挺讨厌我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也特别想打破我自己哈，就我有时候看，比如说有些朋友，人家就特把他当哥们儿那种哈，然后就特爽，然后什么就那种。哦，就是说话也特别直白哈，就 好爽， 好爽，然后就一下就能够就不顾任何的环境，就能把那个特别真实的话说出来，哪怕伤到别人都不怕，我就做不到，可能就我就会想到，哎呀，这个别伤害他，或者就特别会有这种老有这种分寸在这个。在后面支撑着自己， 你要没有你就真疯了。 但是呢，这个就我就觉得就是会让我就有以前跟朋友交往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哎，怎么觉得你老是跟人隔着一点，就是觉得好像不能够特别触摸到你自己的，就是跟你交往很久了，但是还是感觉到不能够触摸到你的真正的你，就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我有时候我也在自省哈，在自己在问我自己到底为什么。后来我有时候觉得可能。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给自己包裹的挺严的一个人，就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哈，可能也是在这个，所以我就老想打破，但是又打不破，不知道怎么去打破。所以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觉得一直到我到30多岁，我觉得都是特别痛苦的，就是不一直想打破自己，但是又那个，所以只有在演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能够打破我自己。 我看杂志上有登你啊，就是说他内心有一团火，就是他的那种爆发力。其实平常看着是一个很娴静优雅的这么一个女人哈，但是我跟你接触，我发现你时时能够激情喷薄而出。你看有一回一些朋友在后海划船，哎，你看他只要一有这个情境，夜色啊，月亮，他马上就是白居易的大段大段，他就在船上朗诵白居易《琵琶行》。 他最近都没什么时间了，有和和以后，以前写诗，写那还经常朗诵，还放音响放个音乐放上配上，还朗诵一段。 对对对，而且你看就自来 水， 而且写的很好，有些诗写的还挺。 你所以自来水厂女工，你在能够在卢浮宫的油画这种美学修养，它不是每个女工都有。 我那时候考电影学院的时候，然后考完以后，当时记者采访我在现场啊，说你万一考不上你会怎么样，我说我会笔耕。 哎，对，我觉得你可能未必一定要做演员，你说的那团火呀，大概是不是你们说的一种创作能量。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生来他就是要有些能量要创造出去的。你看我就说，哎，给大家看一段片，就算他们私人家庭里的啊，就很感动。这个我觉得你等于送给这个丈夫常卫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生日的这么一个 party， 而且真是电影人他自己为常卫剪了一个片子，哎呀，当时看得我鼻子都酸了，但是片子太长了，8分钟，咱们给大家看一点儿啊，这是文丽编的，我们来看看。 看着刚才这片子啊，咱们喝点快老泪纵横，中年五十泪纵横，百感交集，百感交集。 那天常威过生日的时候放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的感动。嗯，我感动，因为我这人不大容易被什么东西哈，比较冷静。 对，那鲁迅嘛。那 因为确实看这些照片啊，想起我跟常威在西安的时候，我们一起大概前前后待了七八年的时间，所以每一个细节，其实那些照片我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些情况啊。我们那个时候生活都很苦，一个月就是40几块钱的工资。嗯。然后呢，我那时候住在一个招待所，一个8-9平米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常威经常来看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又不是西安人，所以从那儿我们就成为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呢，一步一步看他拍戏，每次我就想到他拍《孩子王》的时候，每次样片回来他们看不到，我们在厂里没有还没拍戏，这些导演赶紧要去放映室看，看完了以后大家就为这些样片兴奋，包括拍《红高粱》啊、拍《菊豆》啊等等等这些经历，好像都是昨天的事情。 哎呦，真是！所以你看，我刚才就说为什么我想给大家看看啊，不光是你们私人家庭，这是他们一代电影人的这个经历啊。那么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傻小子怎么碰见傻姑娘了。我就是咱们就去给这个常威过这50大寿的这个生日，哎，我还这个照下照片，我就觉得这都是文丽一手导演嘛，就是说。复原了，大家伙这都是七八十岁，40-50岁的人，哎呦，都戴红领巾，还穿哎，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你看，这文丽、常威还有和和，这6岁的儿子，当时呢把儿子当成生日礼物，装在个纸箱子里，哎，还有常威就哭的呀，也是老泪纵横。哎，你看在下边，哎呦，你看这是他拍戏的呀。就连这些标语都齐活，你再看下边，那常威同志辛苦了，哥们儿姐们们祝你生日快乐。你再看下边，你看这还有我，看见我戴红领巾， 对， 我给大家介绍说立春呢，他不是王彩玲唱歌剧吗？ 对， 那个就加的 刘鸿飞 在两个之间，就是 真的，他是 歌剧 演员，对，嗯，就是那个王彩玲的所有的歌都是他唱的，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比如说，我发现也有一些做太太的会这样觉得，就是觉得这个老公啊，结了婚之后，在家里啊，会像个小孩儿。嗯。而且有的时候说吵架的时候啊，就好像常常需要这个做太太的呀，妥协他一点。你跟常威是不是这样？ 我就是觉得特别吃亏这一点。 还吃亏？ 对啊，因为他比我大。 我们感觉常威应该是让着你的。 没有，他比我大9岁嘛哈，然后结果还处处得我让着他。 常威有时候很拧。 对对对，他其实他就是，我觉得他也是，就是我觉得他就很孩子气，你知道吧？常常是什么呢？就他当他表现我们俩生气的时候，当然事情他说都是我挑起的啊。然后我可能因为就是一件小事，我就在那啊啊一说，他就把他说生气了。说生气了以后呢，哎，我一扭头一看他，我看他在那气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就觉得很滑稽哈。所以反而我自己就笑了。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就是性格比较温和的人，就是我从小就特别特别怕跟人发生冲突，所以我因此也是就是老被欺负，就从小到大总是，我为什么自卑也是这样，在学校也是被人欺负。 怎么欺负呢？ 同学被同学欺负， 骂你啊？ 对，就是，而且就一路下来，我就是说，我就觉得，因为我小时候还口齿，就说话，现在说话利索了，对。现在，但是如果紧张的时候打电话，或者是特别急的时候，我还说不出来。就我跟常威都有点口齿，他有点口齿。 那俩怎么吵架？你 不说了呗， 明天还没说出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口齿啊，还有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自己就是特别怕跟人发生冲突，因为一发生冲突我说不出来，我到现在也是。 就哭吗？ 哭，对，但是我在外面不会，跟同学发生冲突我不会哭，但我会内心会特别痛苦。 有一次我们一起度假，然后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常威说他两句，把他说的不吭声了，这个啪嗒啪嗒掉眼泪，待一会儿他站起来走了，他回房间了。他一出门，我们所有人指着常威，你不对。 那肯定的。 而且我记得你都说过，你我也同意，我觉得女人的特长啊，是把这一件事联系到另一件事儿。比如说一说你今天那个做菜不好吃啊，哎呀，我后悔嫁给你了，嫁错了人了。就你觉得女人是不是也有问题呢？ 对对是，但是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对，我看书上也是这么说哈，男人是就事论事， 对啊， 女人就会因为说女人，我看书上说，当然都引经据典，书上说这个女人实际上得忧郁症的比男的多。啊，因为女人常常会想到负面的，想到不好的结果，男人有时候更会想到积极的结果。所以女人一旦有一件事情，她就会把一生都放进去。哎呀，我这怎么办呀？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其实女人容易有危机感， 容易有危机感。 她特别希望把这个生活呀，包括自己的财务啊，都安排得很好啊。 对对， 不要男的有时候不管，就是到了这个花的剩一分钱的时候，才开始想， 对对对， 哦，我赶紧去找一份工作。 对对对， 男人可能会这样。 你觉得文丽是善于管家、善于理家的女人？ 太可以了。 我其实就是因为是被肠胃逼的， 因为 他是完全就是他是有100块钱，他花200块钱的人，然后他根本对这个没有任何概念，而且他一点都不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吧？所以就逼得我就必须，因为我要再不想，我有时候会给他提出来哈。他说你这需要想吗？说那大家不都是这么过日子吗？那我们比一般人都过得好多了，所以就逼得我就会去想，你知道吧？就会。 但是他们俩也有分工，但是你看肠胃吧，习惯就是把过去的一些手稿啊、小的东西啊，什么照片呐、做的那些创作笔记啊，肠胃都会整理安排好。他随手乱扔， 对， 要过去拍过的剧本上面做了很多修改，那些东西他都扔的。 我的剧本， 后来我们那天说他，那天说他，他说那我要留，我得留多少啊？ 对， 哎呦， 但是这些创作资料，当我们很多年以后再回来来看的时候，都是财富。 对对，肠胃是很练就的，他会 把这些东西整理很好。 生活在这个，我觉得有些人这个念旧啊，实际是他很重视回忆。但是呢。我跟你说，重视回忆的男人呢，一般说女人重视回忆，重视回忆的男人呢，挺累的。 挺累的。 对，因为他总会想起，哎呦，我们当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包袱越来越沉重。这说谁呢？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为要是吵起架来， 都是我让着他。 这反正常委现在不在， 常委控诉大会。我跟你说，你说你这双重人格，最近我们还老聊一个事儿。你知道歇斯底里这种病吗？歇斯底里这种病的原意啊，在这个欧洲的这个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认为这是一种女性的病。甚至说这个词的原意是跟什么子宫 乱跑，叫子宫乱跑。 哦，歇斯底里叫子宫乱跑。 对对 对, 对， 你看你有这病吗？ 我 子宫乱跑一个。 你有这病 吗？跑出个格格来吗？不是，我说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男的就不能接受女的，就是这种歇斯底里。我就发现你注意啊，在大街上， 对， 不能不顾场合。这个女的就是男的，一般呢，再怎么着，咱们在屋里行吗？或者咱在没人的地方， 对， 我发现女的她要是一下子起来啊，她能完全不顾的。 女的比较感性，我觉得哈，她比较直觉，她可能女的通常是这样的，哎，一下火上来，发完就完了。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我要一生气，啪一说出来，说出来我就没事了。但是男的可能就能气很久，所以我 这个有，如果女的要得了这子宫乱跑病，她这个两边就没东西 啊， 是吧？她就是那一根筋， 没错， 一根筋，其他什么都全部都断片一样。就跟没有经历一样，就那一件事情哗就上去， 好家伙，你知道 非常恐怖。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的老婆有一次大吵了一顿之后啊，他就睡觉了，他睡觉了，但是半夜里他一睁开眼睛，他就发现他老婆呀坐在床边就这么瞪着他，吓得他汗毛都立起来了。哎呦，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演的那个中国式离婚，还有那个金婚里头，有时候做老婆的就由于你演的那种表现。 是，就因此很多观众还问我，就说哎呦，就是也觉得说蒋雯丽会不会生活中就是这样的哈？我也是在想，就是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太压抑了，所以 靠演戏， 所以我就在演戏的时候我就全给发泄出来了，因为生活中我没办法去，就我真的不会吵架在生活中。所以我就在演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其实我第一次演吵架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是特别早的时候演神和缘哈，一个电视剧，很早很早，93年的时候吧， 当时演一个就是陕北的一个媳妇儿，然后叫这个李伟老师，就演菊豆的那个老爷子，演我父亲嘛。嗯然后当时是为了他的棺材板子，我就嫁给了一个我不爱的人。然后就反正因为我是个很孝顺的女儿，然后就跟我的那个嫂子发生一场冲突，我需要拿个那个簸箕还是就是那个扫帚出来，很撒泼的要那个要跟她吵一架，哎呀，我痛苦极了，你知道吧？我说我这怎么演呀？就是我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害羞，很那个就根本就说话都不敢大声的那种人，那就是很大的挑战。我自己在那酝酿半天，拿个扫帚在那，最后导演说开拍，我就哇就冲出去了，然后就哇，但是就自己其实都有点鸡毛，就鸡毛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是真听真看真感觉。 对对对，但是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就我觉得这演员就是这样哈，就是这个职业让你会有一个好处哈，就是叫打开你自己。就是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斯琴高娃，我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他曾经就有一次说过，他说不愿意在媒体面前去谈自己的个人生活，他说因为我们作为演员，我们已经在荧幕前把自己撕裂了，把自己的就是全部拿出来给你看，已经很残酷了哈，我还要再把我的私生活再给你看，我就是一无所有了，就这种感觉。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就是我觉得演员就是我就经受每个演员我觉得都经受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把自己撕裂，因为每个人都有羞耻感，你都不会愿意说在大庭广众，因为你拍戏的现场就是大庭广众，所有人都看着你，你就要当众孤独，对吧？ 对 你当众孤独，你就无视所有的人的存在，然后你得喜怒哀乐全表现在那的，那你怎么做到这一点？所以你就要把这种羞耻感给丢掉，你就把自己给撕裂了，就是这种感觉。 这真是， 所以这是一个磨练，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有好处，对做人都特别有好处。 就他真的其实因为这么长时间了，文丽的进步真是非常的，我觉得是有很大变化。就刚出来的时候我一直没有觉得他是可以去演大青衣的， 是吗？ 哎，那个时候都觉得那种小小的那种， 陈平老师，我跟他错过了一次 合作机会， 是吗？错过一次当众在他面前撕裂的机会。 那时候炮打双灯，他也来试过戏啊，试过感觉。但是呢，他一步，哎，现在是一个非常棒的青衣的角色，青衣的这么一个演员。其实中国最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种大青衣的，能够拿这种大角色、复杂的内心，然后呢那种。可以完全抛弃的这个自我的那么一个大的角色。 但是你觉得这种啊，从另一角度上讲，有没有一种心理治疗的功效？ 有的 是吧？ 对， 因为你其实这个是把内心的潜意识啊释放。 对是。要不然你会就像我说的，我觉得我内心的那个火哈，我觉得我无处释放，那么在生活中 也不能烧向肠胃。 对就是这样的话，你其实你把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人你的生活是就是工作是你的，其实我常常会觉得我拍戏的时候是一种享受，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面对那么多琐碎的东西，而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弃，然后我就进入到那个创作的状态，而在那里面我觉得其实更像个孩子，就我觉得就像个小孩儿，我自己哎呀就在那玩儿，然后我就想哭就哭，想笑就 很多演员啊，就是不能够回家待两三个月待不住了，马上要回到剧组，你最好找一个戏赶紧， 对， 因为他到那里是一个他最释放最轻松的一个时候，他一回到家面对现实，面对这个乱套的社会的这些交际，其实反而回到了戏里面去，很生活，很真实。 这事儿还真能上瘾，这事儿 是 这个贼传一旦。